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影视剧花园，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请大家听优秀配音演员配音精选系列专题节目的第二集《毕克配音精选》。 就是他，他就是强盗！快快把他抓起来！ 你跟我到派出所去。 你弄错了吧？你认错人了。 我认错了人？你抢了我取出来的20万块钱，拿了我钻戒，还不算，你还侮辱了我，你这畜生！认错了人，亏你还说得出口。 性命住址 在这儿不说。 什么？ 去警察署，我要见史村警长。 追捕杜秋、高仓健，若是再往下推，该是谁了？当然该是毕克了，咱们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著名配音演员毕克。听听这声音多有魅力。 10月3日凌晨2点，我在家睡觉，是这样。有证人吗？ 没有， 我一个人住，也没人来电话。 是吗？那就是说没有人证明。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两个人都认错人了？难道有个人长得跟我这么像？哪有这种事儿？哪有像得让两个人都认错了？这怎么回事？为什么呢？ 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就是随着日本电影《追捕》在我国的放映，日本影星高仓健一下子被我国千万影迷崇拜起来，而人们的耳朵也一下子就抓住并喜爱上那个为杜秋配音的毕克了。高仓健饰演的角色大都内向善良，刚毅深沉，言语不多却顶天立地，害得我国影视界的许多演员去肤浅的模仿。而我国著名配音演员毕克以他那浑厚的嗓音、深刻的理解和高超的配音技巧，在《追捕》《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赵志的酒馆》《海峡》等日本影片里，为高仓健饰演的角色配音，被人们赞誉为“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有人说高仓健饰演的角色是一种典型的东方硬汉形象，而毕克为高仓健的配音则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许多人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谈起高仓健就要想起毕克，提起毕克必然要想到高仓健。对于一位从不露面的配音演员来说，这是多么难得，又是多么令人羡慕的评价呀。好，下面再请大家听一段毕克在日本电影《追捕》里为影片男主人公杜秋的配音。 唐塔自杀了， 酒井也死了，也许是被杀死的。 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命令唐塔制造一种夺取人的意志的药物 AX， 对不对？ AX 不是那种药，它是神经镇静剂，后省省的审查也通过了。 根据唐塔的记录，研究 AX 用人体实验死亡11人，残废的有22人。你不觉得你有责任吗？ 看来唐塔是个不成熟的医生。 人体实验失败以后，招仓医院借此讹诈东南药厂，你就给他吃 AX， 逼着他自杀。 吼吼，有证据吗？给我看看。 我对招仓的死因表示怀疑，你就陷害我，让酒井去收买横路夫妇做假证。 你把这个证据也给我看一看。 横路对你们没用了，你就用 AX 把他弄残废。你还命令这两个人杀死横路加代。 你们俩干过这种事吗？ 就这两个人在北海道还想杀我。 这两个人在我身边一直没有离开过，哪有时间上北海道？ 别再给我做戏了，不像话。西江，把他们铐起来，是杀人和杀人未遂现行犯。走， 给警察先生一点面子，最迟明天就可以出来。就这些事吗？那么我要到南朝鲜去办点事，我要去雨田。你这是干什么？ 从这儿跳下去。招仓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请你也跳下去吧。你倒是跳。好，这下有决心了。嗯，怎么的，你害怕了？你的腿怎么发抖了？ 那去你，太不像话了，老家伙。 石村，闪开。 完了？ 不，哪有个完呢？ 我也去行吗？ 在中国里，毕克为一名遭人诬陷的检察官配音。到了《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里，又是为两名罪犯配音。当然，这两名一个在逃，一个刚被释放的罪犯，都是被迫杀人。他们的处境与心理都不大一样，但却都是感情丰富，心地善良。让我们来欣赏一下毕克是怎么样处理的。先请听《幸福的黄手帕》。 啊， 喂， 啊， 你爱上那个姑娘了？ 啊，什么意思啊？ 你要是真爱上她，就该尊重她，爱护她。 嗨，爱不爱的有什么关系？就这么回事儿。说穿了就是，互相玩玩，互相玩玩。我还以为她也是这么想的呢。 可到时候他又缩回去了。其实他长得不怎么样，不过要说长相嘛，我就更那个了。 你这混蛋！ 啊？ 你也算是个九州人。 九州？我是九州人。 你给我好好听着。坐好了。朱梅还是个姑娘家。 啊。 懂吗？他们姑娘家都很脆弱，像鲜花一样娇嫩，绝不能伤害她。作为一个男子汉，应该保护他们，听见没有？ 哎， 可是你像个什么？冲着人家姑娘耍威风，又吼又叫还乱蹦跶，就像一条发情的小狗。你像个男子汉吗？要我看呢，你这种人简直是个臭球手，懂不懂？ 不懂。 捡球都没人要。 我想问个问题行吗？ 问吧。 你太太干嘛要离开你？她应该在家里等着你。 哎，怎么这么说话？人家这么做总是有什么原因的。 什么原因？大叔这么爱她，难道她连等几年都等不了？要是我就等着，不管多少年。 说说容易，要真碰上了，那就难说了。 什么难说？要是换了我，绝不会这么做的。是真的，也许不该说，可我觉得大叔的妻子也太狠心了。 哎，你太过分了。 这不怪他，是我提出要离婚的。本来嘛，勉强嫁给了我，他这么做是对的。你别再犹豫了，就这么定了。趁你现在还年轻，你应该去找个好人，跟他养个孩子，你还会幸福的，明白吗？就这样吧。在这个上面你签上名字，盖个章，送到市政府就行了。我们的事儿就了了。 你这人太狠心了，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种话。你太太她同意了？ 也许她求之不得呀。以后再也没来过，没多久他来信了，签了字，还盖了图章。 这上面是你妻子盖的章，请看一下。他给你的信 就一张白纸，人跟人嘛，就这么回事儿。 一张白纸，了结一切。 大叔，我理解你的痛苦，可你也太让他伤心了。 可是我除了这样还能怎么呢？为了他，我只能这么做。我是个杀人犯，天生的流氓，我怎么就改不了了呢？到死也难改了呀。我这辈子不说了，明天到了札幌以后就分手吧。 往后你怎么办？ 去找个工作，要是札幌不行就到东京去。晚安。 停了， 大叔，快走吧。走啊。怎么了？ 我想就从这儿改坐火车了。 为什么？ 就要到札幌了。 我想到西张去看看。 西张？ 你去西张干什么？去找工作？ 不，不是找工作，就弯一下，弯一下看看。 你不是已经跟太太分手了？ 嗯。可是我心里还惦记着她。出狱那天我发了封信。上面写着我打算去西张，要是你还一个人过的话，你要还在等我，那请你，请你在家门口的那根高高的挂了一席的杆子上挂上一块黄色的手绢作为标记。要是看不见黄色手绢，我就往回走，我再也不会到西张来了。大概就写了这些。 大叔，快走吧，去西张。 走吧。 再请听《远山的呼唤》。 怎么了？ 何多美回家了。 一个人觉得冷清了。好，睡这儿吧。无知。 啊。 没有爸爸够苦的。 嗯。 叔叔的爸爸也是在叔叔小时候死的。 病死的？ 不，

你再回到这儿来不行吗？ 出门在外，听到消息就赶回家，债主还上门逼债，说他死了是存心赖账，我实在气不过。 我早就感觉到你有点什么事儿。 两年来，我一直不敢露面。可最近，我有点大意了，我所以留这儿这么久。我回去睡了。 怎么跟武志说呢？ 怎么说好，就怎么说吧。晚安。 再请听赵志的酒馆。 我回来了，买了条领带，是便宜货，料子还不错。你不是要到总公司去当总务处长吗？要穿得漂亮一点儿，看好吗？ 不干了。 为什么？这为什么？ 你知道总务处是干什么的？管人的。我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对伙伴说，从明天起你就不要来了？这种事儿我干不了。 师父，收我做徒弟吧。 啊， 我不想再当职员了，宁可去摆摊儿，卖卖烤杂碎也行啊。教教我吧，拜托了。 一个个深沉刚毅、感情丰富的硬汉，就是这样打动人心的。毕克为高仓健配音，应该打多少分？每个听众心里自有一个尺度。好，与高仓健这段缘分就结束在此。我们再来欣赏一下毕克为各种人物配音的功夫吧。还记得法国电影《铁面人》里有个叫俯瞰的内务大臣吗？那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可能许多人忘记了，但是当我们听完这段录音，就一定会回想起来。 他现在还活着。 在哪儿？ 巴士底。有人把他藏在哪儿，碰巧让我发现了。 啊，不是碰巧，这是那些想清君侧的人干的好事。 库贝尔， 对，我早就怀疑这位可敬的内务部长想在暗中加害于我。不过他们这步棋不仅是针对我，而是 阴谋叛乱。 太对了，这老狐狸在找死。你能不能绝对肯定这个人就是红衣主教的宠儿，而不是什么相貌相似？ 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一定是他。 应该核实，对吗？ 恭喜你先生，你的这个舞会太成功了， 远远比估计的还要成功。 不要估计的太高了。 亲爱的库贝尔先生，你自以为是的老毛病又犯了，总是不等闭幕就出来谢幕了。 你的毛病是戏演完了还总是不肯下台，要知道等明天国王一离开巴黎，你就会被指控犯有盗用国家金库罪而遭逮捕。你的副官杜瓦将作为一名同谋一起被逮捕。 库贝尔先生，现在我不得不告诉你，你阴谋废黜国王，把他哥哥菲利普推上王位失败了。路易十四在哪儿？ 这一点我们所见略同。 照这么说，明天逮捕的将是你，以犯有阴谋叛国罪受到严厉的惩罚。 哦，福凯，再仔细看看，路易斯小姐对国王的反感到哪里去了？难道国王一夜之间变了吗？ 开头不愿意，后来给他玩上的女人多的是。 哦，要说服人真不容易。也许你还记得一个年轻裁缝，他是我的亲信。 心带， 这是关键，怪你粗心大意。

里面还写了不少爱情。 写得很好，见你就有一点，别把我看成是那个主角。 过去你是多么与众不同啊，也许你已经忘了。 也许忘了。 我的世界名医，这是你新的临床经验。 你就不要说话了。 这没用，我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我没上你的钩，你生气了。 我们俩毛病就在这儿，见你老是真真假假的，就连真的也当成是假的了。 Jonathan， 我只是想…… 别说了，你可能是真心，可是把我闹糊涂了， 又给我弄拧了。 接下来请听苏联电影《男子汉们》。在这部影片里，毕克用一种苍老的声音塑造了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的形象，戏不多却使人难忘。 比尔克你好。怎么了？你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比尔克早已经死了，孩子。 爸爸挺好嘛。 你好啊。 你好，爸爸。 你好。给你，这是干袜子 啊， 快换上，到里边来。你晚到了，午饭前我就等你。 路远呢，爸爸。我误了一班车，从我那儿到车站。哎，妈妈呢？ 我把她打发到你姐姐那儿去了。 为什么？ 省得她搅和我们男人谈话。 啊，爸爸，你还真有一套啊！ 瞧你说的。你爸爸我有好几套呢。好，来喝一点，来吧。 你的电报可把我吓坏了。 是啊，我要不吓唬吓唬你，你肯回来呀？ 冤枉我了，那事儿早过去了，全忘了。 全忘了？这不见得吧。好，来吧，坐下，为你回来干一杯。 那好吧。 咱爷儿俩总算又见面了。嗯，啊，过得怎么样？说说。嗯。怎么？没把他妈妈带来啊？你们结婚了吗？ 问题不在这儿，想来的可走不开。瞧，我这有照片。 我说，你大概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可没忘，就在12年前的今天。我和你妈等你从舰队服役回来，你人没回来，就给我们寄来了几张纸片。瞧，就为了要什么面子，你都胡扯了些什么呀？你 别说了，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你知道。 那好吧，再来一小杯。 为了纳斯加清白的灵魂，他去世有半年了，是个很通情理的女人呢。她拉扯大的丫头，脾气也像她，叫波丽娜，跟你妈的名字一样。可你呢，混球，想起这事儿以后有你哭的。 我说爸爸，说这个没意思，我不原谅他，永远不。 我的大少爷，照我看你的原谅顶个屁。哼，纳斯加他不是外人，他这一辈子遭的罪是跟咱们分不开的，他的坟就在那边。我并不想和你谈你所谓的没有意思的话，可我有义务要尽到责任。在他去世前几天，他把我找了去，留下了话，叫我转告你，说他绝不怨恨你，一辈子爱着你，想着你，知道吗，混小子？ 谢谢爸爸，谢谢了，我很高兴，他爱我，想着我，可眼泪打动不了我。他毁了我一辈子，打那以后我再也不相信女人了，害得我离开了家，在外晃荡了多少年。 竟敢蠢事，丢下亲生孩子在外面跑来跑去的。 什么？ 怎么着，波琳娜，她是咱们家唯一的孙女儿，是你巴维尔的亲闺女。 我说爸爸，你这是在，你真会编故事。 要是你能够懂得纳斯加他临死前说的那些个话，要是你一定要什么真凭实据，那么我先问问你，有没有人给你写过信，说你的未婚妻背着你把肚子搞大了？有没有？ 有的， 有的。那这么说，你妈是该求上帝饶恕了。不过问题不仅仅是你妈背后嚼舌头，主要怪你聪明的过头了，你耳朵根子软。巴维尔，我叫你回来是为了必须把这个疙瘩解开。波丽娜是不是您的女儿，良心会告诉你的。孩子明明有父亲可不被承认，这个问题趁我还活着一定要通情达理的把它解决，通情达理。 我说爸爸，我理解你，你也得理解我。眼下的情况，你叫我怎么办？撇下亲骨肉跑了，就成了坏蛋，把别人女儿当我的，就成了傻瓜啊。不，爸爸，我是男子汉。纳斯加在胡扯，呸，去他的吧。他说那孩子是我的，可那不止一个孩子，据说还有两个小的，难道说也是我的？难道也得认下来？真是笑话，那个亲爸爸要乐死了。不过我可没有当傻瓜的习惯， 这件事从今以后别提了，永远别提。 我算说过了，你也回答了，就这样吧。 就这样， 睡觉别忘了关灯。 知道。 像这样慈祥又有人情味的父亲，竟感化不了这个执迷不悟的儿子。最后该是波罗了。对，就是英国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里那位足智多谋的比利时大侦探波罗。推理片的特点使影片编导为这个大侦探安排了大段的台词，可对于配音演员来说，要是功夫浅了，戏不仅配不好，说不定就弄成一盆浆糊。好在有毕克肩扛重担，我们就不必担惊受怕了。 夫人们、小姐们、先生们，该收场了。我霍克尔·波罗现在很清楚地知道是谁杀死了多尔太太、路易斯和奥特邦太太。开始我错误地用事先想好的一套进行调查，认为当时准有一个人看见杰克小姐开枪打了塞蒙多尔，而这个人准是在大家全都离开了休息室以后拿走了枪，他准用这枪打死林内特，并且还企图陷害杰克小姐。我说朋友们，当时你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有嫌疑的，杀死他的可能是某个名誉被他破坏了的人，或者某个家庭被他父亲弄得破产的人，或者某个一心想要盗窃的人，或者某个对别人继承大笔遗产不满的人，或者某个竭尽全力想要挽救他的母亲免遭破产的人，啊，或者某个提心吊胆怕暴露他欺骗行为的受委托的人，啊，或者某个对旅客谁是谁都弄不清的人，啊，另外我记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出事的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不像我习惯那样很惊醒。为什么？因为我的酒被某个不愿意我那天晚上露面的人放了麻醉药。这事太容易办到了，那些不封口的酒瓶整天放在餐厅里。你我的上校，你把剩下的酒退回去的时候，用你的话说酒发浑了，而这件事本身清楚地表明它出于某个人的预谋。这就是说，在昨天7:30开晚饭之前，犯罪的计划就早已经商量妥了。于是我开始回想最初使我困惑不解的事，既然意图是要把杰克小姐牵连进去，为什么不把枪留在多尔太太的客舱？后来我明白了，凶手不留下这支枪是因为那个男的或者女的非拿走不可，没别的办法。另外还有贝斯纳德夫，你验过多尔太太的尸体？ 对。 你总记得在伤口的周围有烧焦的痕迹，换句话说，这是贴近他的头部开的枪。 一点不错。 不过当我们从尼罗河里找到枪的时候，枪是用这缎子披肩包着的，很明显枪是包着几层缎子打的，大概这样做是为了让枪声发闷。贝斯纳大夫，如果打枪的时候包着披肩，德尔太太的太阳穴那儿就不会有焦痕。换句话说，打死多尔太太的那一枪不可能穿过披肩，那也许是另一枪，就是杰克打塞蒙多尔的那一枪。 杰克！ 可是不对，我们有人亲眼目睹不是这样，所以一定打过第三枪。 对这钱我们一无所知，可是这枪里只少了两发子弹，朵儿只需要两分钟，他脱了鞋从沙发底下捡起枪，那是杰克有意扔在那儿的，为的是不让别人注意。他沿着船的左舷飞快跑去，走进他妻子的客舱。朋友们，我说完了。太惨了。 你这案破得真高明，波罗。你知道当时我不可能做那个印模试验，我没有落。 你真老实，我的上校，你可真老实。 再见了，波罗先生。恐怕我得等到下次再听你讲你的那些案子了。 多遗憾呢，太太，我本想把我最近在东方快车上非凡的经历详细地告诉你。 走吧，鲍尔斯，该走了。这个地方快要像个殡仪馆了。 天哪，没多久你也该去那儿了。你这个老顽固， 好大脾气，鲍尔斯，你需要去散散心，避避暑。刚才我正在那儿想到隔壁滩去玩玩。 波罗先生，我愿意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们刚刚订了婚。 哦，恭喜你了，小姐。先生， 恭喜你了，祝你幸福。 谢谢，再见了，波罗先生。 再见， 再见， 祝你幸福。 哦，亲爱的，有句忠告，像美国人常常说的，悠着点儿。 好吧。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莫里埃。 La grande ambition des femmes est d'inspirer l'amour。 希望你说听得懂的语言。 女人最大的心愿是叫人爱她。 各位听众，刚才播送的是优秀配音演员配音精选系列节目的第二集《毕克配音精选》，编辑写稿于胜利，解说雅坤，复制合成王敏。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